说永恒，烟花与清晨越容易冷，不如安静看星辰，等待是用孤独点一盏灯，一句话定了一生，情等却更重难，互相比承诺动人，究竟要爱多少人才算是没浪费这爱的天分，经过多少的旅程才明白你要等，为爱归来，我要为爱归来，再或不再用一生等待，我的爱，我的爱，为爱归来，岁月灯牌，不管明天岛上或海，风轻云淡，陪你一起看 短暂的岁月，现在

站在熟悉的路旁，隔岸一般的观看一盏熄灭的灯光，一如既往的沉默，一部老旧的默片，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离去的人是

在我心上。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小鹿在乱撞。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那么彷徨。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透明的惆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深思月一去无返。